小火车头当老师。好多年以前，有一个小火车头。这个小火车头浑身漆黑，头顶有个小圆筒，突突突地冒着烟，脚是圆的，我们叫它轮子。可是小火车头自己说，那是他的脚，跑起来可快了。小火车头整天在铁轨上跑呀跑呀，有时候往东跑，有时候往西跑，有时候往南跑，有时候往北跑，有时候拖着十几节车厢的旅客，有时候拖着三四十节车皮的东西。你说他的力气大不大？小火车头也得喝水吃饭，他喝的水跟我们一样，可是他吃的饭跟我们不一样，他吃的是煤呀。有一天半夜里，他停在一个车站里喝了水，不知怎么的忽然不高兴起来了。他想，哎呀，整天跑呀跑呀，可把我跑腻了，我得另外找个事儿做。可是找个什么事儿做好呢？小火车头想呀想呀，怎么也拿不定主意。天亮了，车站的站台上来了许多旅客，提着箱子拎着包，真热闹。小火车头一眼看见个孩子，戴着一顶小红帽，一只手拉着妈妈，一只手拿着个大气球，可爱极了。小火车头乐得叫了起来，呜呜，对了对了，我上幼儿园当老师去，一定很有趣儿，给小朋友讲故事，跟他们一起做游戏，还有教他们唱歌。小火车头拿定主意了，呼的一下开动，从铁轨上开了出去。叽隆咯隆，突突，叽隆咯隆，突突。铁路上的叔叔看见了，急得什么似的，一边追一边叫，小火车头，别跑，别跑。可是他们谁也没追上，小火车头跑得太快了。小火车头一跑跑到幼儿园里，说，我是新来的老师，明天开始上课。那天下午，幼儿园放学了，小朋友们回到家里，告诉爸爸妈妈，他们幼儿园来了个新老师，就是小火车头。这个新老师说，他到过许多许多地方，知道的事真多，还会唱歌，讲故事，明天就要给他们上课了。这些孩子的爸爸妈妈一听，一个个都跳了起来。一个爸爸说，小火车头多脏，脸上尽是煤灰，不行不行，不能让他当老师。一个妈妈说，小火车头唱起歌来声音真响，我都受不了，不把孩子们的耳朵震聋才怪哩，不行不行，不能让他当老师。又一个妈妈说，小火车头还抽烟呢，在教室里抽烟准会把孩子们一个个全熏成小黑炭，不行不行，不能让他当老师。这些爸爸妈妈在一起商量该怎么办，有的说把小火车头扔到海里去，有的说把小火车头送到钢铁厂去，把它化成铁水。可是也有的不赞成，他们说，小火车头又是拉旅客又是运东西，给咱们做了多少好事呀，他当老师不行，我们劝劝他，叫他还是回到铁轨上去就是了。对对，咱们劝劝他，叫他回到铁轨上去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这些爸爸妈妈一起跑到幼儿园去，对小火车头说，小火车头，你喜欢孩子这太好了，可是你 你不能当孩子们的老师。你多脏呀，你的嗓门太大，会把孩子们的耳朵震聋的。你还抽烟，弄得教室里烟雾腾腾，这对孩子们的身体很不好。你还是回到铁轨上去吧，那里的事儿多着呢。小火车头听了非常伤心，说我当不了老师，可是我喜欢孩子，我舍不得离开他们啊。这该怎么办呢？这些爸爸妈妈跑到铁道部去，把这件事儿告诉了部长，请他想个办法。部长一想，说有了，我们刚修好一条儿童铁路，那是送给孩子们的礼物。六一儿童节就要通车了，火车司机是孩子，列车员是孩子，乘客也是孩子。小火车头那么喜欢孩子，就让他到儿童铁路去工作吧。这些爸爸妈妈听了很高兴，回来告诉小火车头。小火车头听了也很高兴，就从幼儿园里拆出来了，开到儿童铁路上去了。叽隆咯隆突突，叽隆咯隆突突。以后小火车头还是整天跑呀跑，在儿童铁路上拉着小旅客穿山洞过大桥，送他们到海边去玩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